性、伸张、分段，公共性与世界性这些结构的总体实情得以领会的，得以解释了。这一点是这样不言而喻，乃至于我们根本不予注意，更不对之有所明确的知。然而说现在是当前化的话语表述，当前化则与有所拘持的七倍统一在一起，到时借使用钟表进行的定期表明自身为现成事物突出的当前化。定期不单只是与现成事物发生关联，而且这种关联的发生本身还具有测量的性质。量数虽然可以直接读出来，但这却意味着得到领会的是亮度包含在一个有待测量的段落之中，亦即得到规定的是亮度在这一段落中不断重复的在场。测量在时间性上的以在场的亮度当前化于在场的段落这种方式组建自己。亮度观念中所包含的不变性，等于说亮度的稳定性必须随时对人人现成存在，对所操劳的时间的测定定期以有所当前化的着眼于现成事物的方式解释所操劳的时间，而作为亮度与所量的东西的现成事物则只有在一种突出的当前化中才得以通达。因为在场事物的当前化在测量定期之际具有特殊的优先地位，所以测量开表这种时间解读也就在特加强调的意义上借现在道出自己。所以时间测量就进行着时间的公共化，依照这种公共化，时间随时对人人都作为现在、现在、现在来照面。这种可以普遍的借钟表通达的时间仿佛像一种现成的多重现在摆在那里一样。而时间测量本来就不是专题的指向时间本身的，因为实际在世的存在的时间性原始的使空间的开展成为可能，而具有空间性的此在向来已从某种被揭示了的那里为自己指派了某种此在式的这里，所以在此在的时间性所操劳的时间就即可定期性而言向来与此在的某个处所相系数，并非说时间被联系到一个处所之上，而是说时间性是定期之所以能够与空间处处所性的东西相系数的条件，而这种系数在于空间处所性的东西作为尺度对人人具有约束力。时间并非才使与空间对偶，而是被臆想为有待偶对的空间，只有根据操劳于时间的时间性才来照面。此在的时间性组建这一存在者为历史的存在者，而钟表与计时就奠基在这一时间性之中。据此可以显示钟表使用在存在论上其本身就在何种程度上是历史的，而且每一钟表其本身又是有历史的。在时间测量中，公共化的时间绝不因为借空间尺度比例来定期而成为空间。同样，如果以技术方式从某种空间物的空间延展和处所变动来规定被定期的时间，那从中也定然找不到时间测量在生存论、存在论上具有的本质性的东西。存在论上的关键倒在于使测量成为可能的特有的当前化，借空间性的现成事物定期根本不是时间的空间化。这种臆想的空间化倒无非意味着那在每一个现在对每一个人都现成的存在者在其当场状态中当前化。时间测量从本质上必然只说现在，在这样一段时间测量中赢得了尺度，却仿佛忘记了被测量的东西本身，结果除了段与数而外什么也找不到了。操劳于时间的此在可以丧失的时间愈少，时间就愈珍贵，钟表就愈需称手，不仅亦能更准确地排定时间，而且规定时间的活动也应尽可能地少费时间，而同时又应得与他人对时间的盘定相一致。我们首要做的是粗浅的一般的展示钟表使用与获取时间的时间性之间的联系， 对成型的天文纪实的具体分析属于对自然揭示的生存论存在论分阐释。同样，历法的历史学的连带学的基础也只有在从生存论上分析历史学时任的任务范围内才能得到剖析。时间测量铸造锻造时间的公共化，于是我们一般称时间的东西只有在这条路上才得以实认。在操劳活动中，每一事物都配有它的时间，它有时间并能像有任何一种室内存在者那样有时间，只因它根本就在时间中。我们把室内存在者在其中照明的时间实认为世界时间，时间性包含有世界时间，而世界时间根据于时间性从视野站出的建构而像世界一样具有超越性。时间视野随着世界的展开而公共化，其结果是每一寓于室内存在者并操劳于时间的存在者都以巡视方式把室内存在者领会为在时间中来照明的。如果客观一词一指室内照明的存在者的自在现成存在，那么现成事物动止在其中的时间就不是客观的。如果我们把主观的领会为在一个主体中现成存在或出现，那么时间也同样不是主观的。世界时间比一切可能的客体都更客观，因为它作为室内存在者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向来以随着世界的展开以站出视野的方式客观化了。所以与康德的意见相反，世界时间在物理事物那里一如在心理事物那里一样是直接现出的，而非先要假到于心理事物才在物理事物那里出现。时间首先恰恰是在天空显现出来的，亦即在人们自然地依照时间调整自己之际，它恰恰在人们见出它之处显现出来，结果时间甚至就与天空同为一事。但世界时间也比一切可能的主体更主观，因为若把操心的意义适当的领会为实际生存着的自身的存在，那就只有时间才一道使这种存在成为可能。时间既不在主体中也不在客体中现成存在，既不内在也不外在。时间比一切主观性与客观性更早存在，因为它表现为这个更早之所以可能的条件本身。时间究竟有没有一种存在？如果没有，那它是不是一种幻象，亦或它是比一切可能的存在者都更是存在者？探索工作沿着这样一条发问的方向继续走下去，就要碰上在粗浅的讨论真理与存在的联系之际，已经设下同一条界限。无论后面将怎样回答这个问题，或只不过才原始地摆出这个问题，首先都要领会到，是时间性作为站出视野的时间性，使得那组建着上手事物与在手事物的时间内的性质的世界时间这类东西到时的。但从而这类存在者在严格的意义上就不能被称为具有时间性的，它像一切非此在世的存在者一样是非时间性的，无论它实在的出现与生灭也罢，或理想的持存也罢。如果世界时间因此属于时间性的到时，那么它就既不可能主观主义的挥发掉，也不可能借恶性的客观化而物化。要避开这两种可能性，靠的是清明的洞见，仅止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无济于事。而要赢得清明的洞见，只有能领会到日常此在理论上如何借切近的时间领会来理解时间，而这种时间概念及其统治地位又在何种程度上堵塞了从原始的时间来领会这一概念所抑制的东西的可能性，亦即堵塞了把这种东西领会为时间性的可能性。给予自己时间的日常操劳活动在那种在时间中照明的室内存在者那里发现时间，所以阐明流熟时间概念的工作就必须从时间内状态起步。 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